社会是史无前例的动乱时代，中国历史上没有，外国历史也没有，混乱的时代。四面八方传递的信息很多，这些信息有真的，有假的，在我看，真的少，假的多，决定不能被这信息影响，那我们佛法就白学了。学佛的同学。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的信心从哪里建立的？要从经典上建立，这叫正知正见。外面传来的信息，我们就相信了，这个麻烦很大了。他会把我们的信心破坏。中国古大德常说临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呐。以前人有这种德行呐，绝不传递假信息。有智慧能辨别真妄，现在没有这个能力。于是假信息到处都有。中国外国都有。看到灾难起来了，起必有因，灾难是果，果必有因呢。你心里有数啊。我们修因就能得到果报，修善因，所以一定要懂得行善积德。真正行善积德，端正心念，心里头没有邪思，没有邪念。起心动念为别人，不要为自己。为自己错了，为别人就对了。为什么？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真正对大乘明白了，你慢慢会体会到，会相信，会切入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。所以慈悲心，慈悲心是真心里面的爱心，才能够流露出来。真爱真爱是没有分别的，没有染污的，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流出来的真爱，叫慈悲。你真能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啊！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了？事出世间救苦救难，无论在理上讲，在事上讲，都没有人能超过释迦牟尼佛。没有人能超过祖师大德。什么原因？他用的是真心、纯真、纯净、纯善。我们要学就学这个东西。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用什么？就用真诚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去帮助 这就对了。帮助别人是真正帮助自己。啊，那我这些话，60年前张家大师教的，我听老师的话，我没有别的长处。啊，老师教的我就真干。啊，当时老师叫我修布施，我跟老师说，我从大陆到台湾，一个人来的，跟着几个同学们一起来的，啊，到这边来举目无亲的，啊，做一个小公务员，生活勉强能照顾自己，没有能力布施啊。啊，老师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一毛钱可以。一块钱有没有？还勉强行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你从一毛一块布施，要常有布施的心，养成布施的心，尽心尽力去布施。啊，告诉我，财富从哪里来的？财布施累积得来。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法布施累积来的。健康长寿从哪里来的？无为布施累积来的。叫我好好的修三种布施，一定有三种果报。那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想得到的，也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想得到的。佛家有秘诀了，你真干真得到啊！啊，我就真干了。啊，果然，半年之后，环境慢慢就改善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孔子所说的“切舍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”。真可以达到境界啊！俗话所说，心想事成啊，有感应啊，于是终于肯定了。从学佛之后，这一生，所有一切的机遇，好像都是佛菩萨替我安排。啊，而且安排的非常巧妙。啊，那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。啊，是有很多还不能如愿。这是众生业力。佛经上讲的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。啊，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呢，通通在教学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每一天教学，没有一天中断。过去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，人民是教得好的，这就真懂得了。释迦49年教育，他懂得 人民是教得好。阿弥陀佛天天教学，他懂得，人是教得好的。啊，我们从这里学会了。啊，唯有用教学的手段落实那些理念，真实智慧。啊，美好的理念要用教学的方法可以落实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《礼记》上说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啊，中国人确实把这句话做到了。古代的政治制度，宰相下面六部，第一个部就是教育部，礼部，啊，礼部尚书是教育部长，啊，宰相不能事事的时候，礼部尚书代理。换一句话说，要用现代的话说，古时候政治制度都是为教育服务，所以天下大治啊。那么现在的制度是用经济、贸易为龙头啊，现在讲挂帅呀、一切为经济服务啊，为经济服务啊，为这个贸易服务，这都是以财挂帅了。他来带领的财这个东西，人之必争啊，所以产生什么现象？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没完没了啊！中国过去是教育，教育挂帅，教育讲理讲让，所以这个社会永远是和谐的，是安定的。啊，没有人竞争，啊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。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。啊，所以想到教育重要啊，怎么个教法？怎样把社会教好，把人民教好？这才是当前第一桩大事。只要人教好了，一切问题全解决了，包括地球灾难都化解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首先把自己教好，把我这一家教好。啊，如果你是个老板，把你的公司行号，你的企业叫好，你就有了根了，有根就有本了，枝叶自然茂盛。啊，这是我们从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总结出来的结论。啊，欧耶大师这段话含义深广无尽了。是啊，当知字字皆含应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。啊，以上灵峰赞叹经文之言，一佛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。啊，我们学了应当知道经文里头一字一句皆可以彻悟自性，不再多啊，这应当知道啊，应当学习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